然后呢，看看电视，享受一下晚间的优美时光。其实这个电视机呢，已经成为我们中国人家庭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家用电器了。那么电视机呢，也发展了很多年，从最早的这个黑白电视，到了彩电，又到了现在最新的这个液晶电视，可以说电视机的发展是越来越快，而更新换代呢，也是越来越快。而目前这个液晶电视已经作为新一代的这个电视机而来到了我们的生活当中，因为它的画面非常的细腻，而且是零辐射，基本上没有什么对眼睛的损害，所以呢特别受到大家的喜欢。那今天我们的生活设计师将会告诉各位关于液晶电视的一些知识。我们来听首歌，稍后继续回来。 生活忙忙忙，节奏乱乱乱，放轻松，这里是乐享生活。 做普通的大众，实在没有用，情愿不。 设计师。 说到这个液晶电视啊，那如何选购肯定是我们每个人都很关心的。市场上目前品牌这么多，琳琅满目的，到底哪种好呢？我们应当如何来选择呢？今天我们就来告诉各位应当如何来选择液晶电视。首先第一就是要看价格，往往呢这个价格是消费者最为关注的，特别是目前同质化越来越严重的这个家电市场，价格更是各家品牌相互竞争的一个武器。因此呢，消费者在选购家电的时候要格外看重产品的价格。可以说一分价钱一分货，如果说是同样的质量，如果说是同样的分辨率的情况下，价如果过于的便宜，那很有可能这个面板的质量就得不到保证。所以建议各位在看价格的时候一定要多比几家。那第二点呢，就是要看品牌的影响力。虽然说现在很多电视机的同质化越来越严重，大家都宣称我有这样的一个质量，我有那样的一个授权，我有这样的一个独家技术，我有那样的一个特殊专利，但是实际上呢，更多的消费者会更加看重这个品牌的影响力。特别是在国内市场上，目前很多国际化的一些品牌特别受到大家的追捧和喜爱。但是呢，也要提醒给各位，因为现在这个技术的发展啊，很多我们的国产家电的品牌同样质量也是非常好的。好，我们来休息一下，听首歌，待会儿继续来跟您讲讲应当如何来挑选液晶电视。 22人一张棉被，也是1人一瓶清水，都说对。爱是送100支玫瑰，也是让池底开花蕊，就 OK。 人间的青草地需要浇水，内心的花园就不会枯萎。把最甜最好的滋味散布到东南西北，什么 be your love love love love love 更美，爱让人安心在梦中熟睡。 Oh love love love love love 最美，美在每一个人的回忆。是让人感动流泪，也是停止制造伤悲，都答对。爱是为好朋友解围，也是为陌生人破费，就 OK。 人间的青草地需要浇水，内心的花园就不会枯萎。最甜最好的滋味散不到东南西北，什么比 love love love love love 更美，爱让人安心在梦中熟睡。 Oh love love love love love 最美，美在每一个人都会。付出的汗水，爱小王子的蔷薇，爱旅途上的兄弟与姐妹，爱所有青山绿水，爱所有难忘约会，爱上对爱的体会。只有 love love love love love 最美，它会变成最安全的堡垒。什么比 love love love只要用心都会学会，不用什么滋味，只要用心体会，爱让每人都有机会。 乐享生活，快乐生活不打折。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们继续来讲如何来挑选液晶电视啊。其实这个电视机的省电呢，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块。 其实相对于以前的一些电视机的屏幕来讲，液晶电视的耗电量已经比传统电视要下降了一半以上，但是呢依然是有一些液晶电视是比较耗电的，比如说 4K 的超高清的电视，它的这个耗电量啊就会稍微增加一些。所以呢在我们选购电视的时候要看您的需求，如果说您对于这个屏幕的分辨率要求非常的高的话，您可以选择 4K， 否则的话您就不要选择这个分辨率这么高的，因为在节能方面会有非常好的表现。那第四点呢，就是一定要确定这个电视机的最佳亮度。目前很多这个液晶电视的亮度差别很大，特别是与这个等离子电视相比啊，液晶电视的缺点就是亮度提高不上去，而这就直接影响了这个电视机的表现力和观赏性。所以说在购买的时候一定要关注一下这个液晶电视的最佳的电视机的亮度。好，我们来休息一下，待会儿继续回来。 在阳光下慵懒地伸个懒腰，然后仰面朝天，用耳朵来细细品味生活带给我们的快乐享受吧。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 破晓，一杯清水，一轮明媚的朝阳，陪伴你轻快出发的脚步。四时，一杯咖啡，一群志同道合之人，开始一天充实的工作。未时，一口香茗，一场酣畅的小聚，乐享午后的悠长时光。虚时，一抹夕阳，一片车水马龙，倦鸟思返，人在归途。亥时，一杯红酒，一世围坐的亲人，共度晚间的温情时分。 FM 999来自心灵的声音，陪伴每个鲜活生命的24小时。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这里是乐享生活，欢迎您的收听。在阳光下慵懒地伸个懒腰，然后仰面朝天，用耳朵来细细品味生活带给我们的快乐享受吧。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 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刚才我们讲到了液晶电视应当如何来选购，那么接下来就跟各位来聊一聊液晶电视都有哪些优点。首先第一点就是比较省电，其实和传统的电视机以及等离子电视机相比的话，液晶电视呢是非常的省电的，可以说它的耗电量只有传统电视机的一半，同时比等离子电视呢也是要低上很多。第二就是寿命，一般情况下等离子电视大概看到20000小时之后，它的亮度呢就会下降一半，而液晶电视呢则可以看到50000个小时后才会降低亮度，所以说液晶电视的寿命是很长的。那我们来休息一下，待会儿继续来告诉您液晶电视还有哪些优点。 然而时候都该 礼貌地放手，再拒绝你，谁当是玩游戏？为你发过力气，很可惜最多只好自己。我试过在暗中。出了笑不起，我爱你未够深，对不起。 享生活，快乐生活，不打折。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们继续来跟您讲讲液晶电视都有哪些优点。第三点就是这个液晶电视它没有一个烧屏的问题。而第四点呢，就是液晶电视它不会失真。由于这个工作原理的原因啊，液晶电视它不会出现任何的几何失真，就是您看的这个画面的还原度会非常的高，不会像之前的传统电视有一些比如人啊被拉得很宽，或者是这个腿被拉得特别的粗这样的情况，液晶电视的保真度是非常的高的。好，我们来休息一下，待会儿继续聊。 吹起你的

北京豪金行汽车服务公司主营高端车维修，尤其擅长捷豹、路虎、沃尔沃，而且老板还实在， 4S 店的品质一半的价钱就够了。北京豪金行，靠谱的汽修行，东四环小五基桥东南角，电话010-6732-3097 6732-3097。 到俱乐部去健身，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哼着曲子骑着单车也不错。离家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不开车不打车，不坐公交，走一走也不错哦。放学回家乘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有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的出行方式，倡导低碳的绿色生活，爱城市更爱生活。 信息大爆炸时代，1000个读者就有1000个哈姆雷特，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声音才是最动听的声音？最好的声音发自你的内心， FM 999不只是旋律而已，我们想把最多最好的都给你。合作咨询电话010-8237-4595 185-0103-0708。 在这里你能听到有别样的韵律，在这里你能感知优雅的态度，在这里你能感知时代发展的脉搏，这里是属于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声音大都会。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这里是乐享生活，欢迎您的收听。 在阳光下慵懒地伸个懒腰，然后仰面朝天，用耳朵来细细品味生活带给我们的快乐享受吧。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 You're always on my mind All day just all the time You're everything to me Brightest star to let me see You touch me in my dreams We kiss in every scene。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跟您聊一聊今天的这个主题，就是液晶电视。说完了液晶电视如何来选购，说完了它的优点之后呢，接下来这一节咱们来聊一聊这个 4K 的高清电视在选购的时候有什么注意事项。其实目前呢，这个很多厂家都在主打这个 4K 的超高清电视，可以说也是目前大家在购买电视机的时候的一个选购热门了。那到底这个 4K 电视在购买的时候应当注意哪些点呢？这一节我们就来详细的聊一聊。首先第一呢，就是这个一定要拥有一个4核以及以上的处理器，而且必须要内置一个 4K 的解码芯片，同时要搭载安卓 4.2 以及以上版本的操作系统。第二呢，就是要搭载丰富的智能云应用，实现家庭的多终端的互联和互通，并且呢，拥有一个非常时尚的外观设计。第三呢，就是要具备 USB 3.0 以及以上版本的高速传输的一个端口，这样才可以满足于 4K 电视的一个基本需求。如果说您在购买电视的时候发现这个电视机它号称是 4K 的超高清，但是却不具备以上的内核的一个配置的话，很有可能会导致你的画面出现卡顿的情况。好，我们来休息一下，听首歌，待会儿继续回来。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这里是乐享生活，欢迎您的收听。 很想知道你今天 我听人说，还不如你对我讲。经过那段遗憾，请你放心，我变得更加坚强。是 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这里是乐享生活，欢迎您的收听。 You're always on my mind, all day just all the time.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刚才我们告诉您了，这个 4K 的液晶电视我们在选购的时候要注意哪些方面，除了看这个色彩的分辨率是否能够达到 4K 之外，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一定要关注到它的内核是否具有以上三个特征，如果具备的话才可以保证画面的流畅和不卡顿。其实呢，目前的 4K 电视啊，咱们很多国产品牌的质量也做得非常的好，比如说像海尔啊、海信啊、长虹啊、 TCL 等等，很多国产品牌都有 4K 电视，大家如果需要的话呢，不妨去考虑一下，选购一下我们的国产品牌。当然由于我们这个更新换代很快啊，也建议各位在购买的时候可以理性一点，我们选择一个适合自己价位的 4K 电视就好了，千万不要买价钱过于高的，因为可能您只用了一两年就会发现已经有更新的产品出来了，到那个时候可能您会发现您需要再换一台电视机了，所以建议各位一定要理性消费。好，我们来休息一下，听会儿歌，待会儿继续回来。 我对爱的记忆，邻居的眼神充满神秘，从此我像个诗人，早也想晚也想，总带着思索表情，我觉得自己非常委屈，为一个野蛮女友费心，弄不懂究竟我该放弃她，教训她，争取她，或从此让爱升华。我相信这是一种道德，爱就是要让她自由，她要我我就不能走，我就得坚守放手，如果她不要我，我觉得自己非常委屈，为一个野蛮女友费心，弄不懂究竟我该放弃她，教训她，争取她，或从此让爱升华。 她怎么可以把我忘记？虽然我选择离她而去，可是我像个病人，痛也痛，心也痛，烦躁的不知所以，我觉得自己非常委屈，为一个傻瓜绽放美丽，爱情没那么容易，折磨他，考验他，勾引他，他必须为我伟大，我相信这是一种道德，爱就是要只为我活，我要他，他就走不得，他就只能够放手，如果我赶他走。是人早也想晚也想，总带着思索表情，我觉得自己非常委屈，为一个傻瓜是有费尽心机，爱情是个怪东西，自己我折磨我修理。 是想着他，想着他，想着他，想着他。 FM 九九九是有条不紊 ，FM 九九九是温文尔雅 ，FM 九九九是雍容华贵 ，FM 九九九独一无二的帝都韵味。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这里是乐享生活，欢迎您的收听。 在阳光下慵懒的伸个懒腰，然后仰面朝天，用耳朵来细细品味生活带给我们的快乐享受吧。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 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刚才我们讲到了这个液晶电视应当如何来选购，还有它有哪些优点，另外呢，在选购这个 4K 电视的时候应当有哪些注意事项，希望对您的这个液晶电视的选购呢带来一定的帮助。当然我们买回来之后呢，液晶电视除了收看之外，保养也非常的重要。那我们应当在平时如何去保养您的电视机呢？这一节我们就来聊聊这个话题。首先第一点就是要防潮防尘防雷击，要保证机器的工作环境相对干燥，不要让水进入到电视机中，更加注意在不使用电视机的时候可以考虑使用防尘罩，这样的话呢，可以有效地延长电视机的使用时间。好，我们来听首歌，待会儿继续告诉您如何来保养液晶电视。 三四点，可是亲爱的。 光下慵懒地伸个懒腰，然后仰面朝天，用耳朵来细细品味生活带给我们的快乐享受吧。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继续来讲一讲液晶电视应当如何来保养。另外很重要的一点呢，就是一定要注意电视机的散热，因为这个大功率产生的高温呢，可以看作是这个液晶电视和等离子电视的一个头号大敌，所以在使用中要特别注意电视机的散热，不要在电视机的旁边和这个上面放一些电视机的罩子，或者是一些很重很大的一个大面积的遮盖物，这样的话会很容易使得电视机过快的老化。当然第三点呢也很重要，就是一定要防止屏幕的灼伤。这个屏幕灼伤是什么意思呢？如果你在长时间播放一个固定的静止画面，而使得屏幕的局部受到灼伤，产生画面残影，这个就会使得液晶屏的使用寿命很快的下降。所以要注意避免长时间的停留在一个画面，在您不看的时候可以选择关闭，或者是选择一个动画屏保，让屏幕动起来。好，我们来休息一下，待会儿来看看还有哪些在保养的时候需要您注意的点。 总有一天你会放下稍许的不舍和遗憾，带上爱开始乐享生活吧。 阳光下慵懒地伸个懒腰，然后仰面朝天，用耳朵来细细品味生活带给我们的快乐享受吧。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另外呢，还有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您要注意这个电压了。 那有千根葱，种过无奈的天。 因为咱们这个家庭用电呢，都是220伏的电，可以说电视机使用起来是没有任何的问题。但是您要看一看您这个电视机的这个有效的输入电压是在怎么样的一个范围内。如果范围过于窄小的电视机，您可以选择一个稳压器来帮助电视机保持电压的稳定。当然还有一个很好的方法啊，就是选择单独的一个插头，就是不要把电视机和别的电器放在同样一个插板上，而是利用一个单独的插头，这样也可以有效的保持电压的稳定。当然最后一点呢也非常重要，就是千万不要用酒精去随意的擦拭你的屏幕，这样的话可能会把你屏幕的外面的那一层保护的材质因为酒精而损害掉。所以建议各位，如果要擦拭电视机屏幕的话，一定要采用专门的电视机屏幕的擦拭液。好，也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乐享生活，我是李恩。明天同样节目时间，我们乐享生活不见不散。